美帝国主义者更加疯狂进行冒险的金蛇挑衅浪动，意图给点燃核战争导火索。他们在5月29号又向南朝鲜地区上空投入 B-1B 核战略轰炸机编队，进行一场投掷核炸弹训练等，进行了严重的军事挑衅。这天凌晨， B-1B 核战略轰炸机编队离开关岛，飞到近于军事分界线的朝鲜东海江陵东边80公里海上上空，同那些意义部署在朝鲜东海的卡尔文森号核航母的歼击机疯狂进行了一场旨在精确打击我国重要设施的联合训练。卡尔文森号核航母是同南朝鲜伪海军在进行联合海上演习的。与此同时，美帝空中飞贼还和南朝鲜伪空军战斗机一起进行一场训练，以熟练向朝鲜半岛上空进行航路飞行时的动作配合安排程序。